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双休日天气是这样的，预计本周双休日期间，周六白天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周日是以晴为主，能见度比较好，适宜踏青、逛公园等户外活动。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两本刚刚新近出版的，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本叫《说不之乱》，还有一本叫《蒙着眼睛的旅行者》。此时此刻，这两本书的作者朱越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朱越。朱越和大家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我是朱越。 嗯，选了这样一个，挺青春，挺富有这个跳跃气息，很活泼的这个电乐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两部小说呢，其实还真不是这个风格的啊，但是我觉得咱们趁着这样的电乐可以聊一聊，轻松的聊聊这两部小说。我觉得我平时也经常读书，也读过很多小说，也有很多作家来我们节目啊，但是读到朱越的这两部小说的时候，我非常强烈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就是读朱越的小说，我感觉在读一个人的梦境，就像在读我自己的梦那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它是诡异的，恐怖的，然后善于幻想的，富于哲思的，又漂浮着一点幽默的，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要走进朱越的文字，走进朱越的这两本小说。那我们先说说《说不之乱》和《蒙着眼睛的旅行者》。先说《说不之乱》，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说什么是说不之乱呀、啊、我还以为这是不是一个知识类的什么书啊。说不之乱，刚才和朱越聊了之后才知道啊，这个说不其实是过去小说的一个代称，是你在读另一本书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词，然后写了一部短篇小说，最后命名了这本书的名字。 对对。 说不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以前对小说的一个概称，因为我这篇小说里也涉及到一些古代的小说，所以就选了这个词。 说不啊，就关于小说的乱， 对对， 最简单的解释。 对，最简单的解释是这样， 说不之乱啊。然后我们可以再说说这个蒙着眼睛的旅行者，这一次它等于是再版了。 是 过了十年， 十年前你一些作品的一个合集。 对， 嗯， 十年前。 嗯，那介绍一下朱越啊，刚才和他有短暂的聊天，让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咱们可以先聊聊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再聊他笔下的文字。比如说朱越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的哲人转世。 对，不一定是转世，就是、啊、嗯，有这方面天赋。 嗯、啊、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比如说十五六岁的时候啊，他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死了这个世界还是否继续存在。 嗯、对，就其实是怎么能证明我死了以后这世界还继续存在。 嗯，就是很偶然的想起了这个问题。 对，其实当时他并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表述，他只是忽然有一种恐惧感、嗯、一种 你恐惧、 就是、你必须得去面对他、嗯、 恐惧什么？恐惧死亡，还是恐惧这个世界不存在了？ 就这种恐惧感其实说不清楚，就是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一种神秘感，我觉得、 嗯、就是不能确定， 就是对你自己的存在突然产生一种疑惑。 嗯， 这有点像《黑客帝国》的那个，因为后来看那个电影，那个人就突然开始怀疑、 嗯、 就觉得哪儿不对。 嗯， 就是其实这种怀疑，可能后来我知道其实哲学史上很早就有这种怀疑。 嗯，那后来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对，后来其实经过很长时间，一开始是接触就是偏向唯心主义的，像贝克莱的那种，他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 嗯， 这样当然贝克莱他还有一个上帝，就是说你死了之后上帝还在感知这个世界、 嗯、 所以这个世界还存在。 嗯， 但是如果去掉这个上帝，其实他还是一个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这种感觉的一种复合。 嗯，就是现在 想明白了一部分。 对，但是后来我又接触了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他其实是否定了一种、 嗯、 私人语言的可能性。 嗯， 就是如果你接受这个世界只是你的感觉的话，其实语言是没法成立的，语言是必须得有另外一个人、 嗯、 就是一个他者来和你共同建立一个规则才可能有语言、 嗯、 如果这个世界是唯我的，唯我论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话，其实你无法说出任何语言，就是、 嗯、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这个命题其实是一个自相悖谬的一个命题。 嗯 嗯, 嗯，其实我们每天啊会关注很多事儿， 嗯、 有的人喜欢八卦新闻，有的人爱网购，但是呢，朱越可能很多时候想的是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在生活中他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孤独，就是很多人是没法读懂朱越的。比如说他的小说啊，嗯，看了的读者会分为两个比较极端的表现，一种是非常喜欢，太有想象力了，我喜欢那波诡云谲，嗯，那样神奇的世界啊，我读到了很多赋予哲理的那种闪光的点。还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这写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然后会很气愤，很愤慨，是吧？最初朱越在这个豆瓣上写的时候啊，发表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曾经有300多个一星，是吧？ 对，给打了一星 ， 然后很多人还附上了很愤怒的那种咒骂。 啊、哦，当时你也很愤怒吗？ 对，我也是一开始是挺生气的，因为我都是花费心血来写的，而且我也没从中得到什么太多好处。 嗯， 然后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也是受到， 就遭遇这样的， 嗯、对， 嗯、哦，所以就心里是很不平的，然后也很气愤的。 嗯， 那后来呢？现在呢？淡定了吗？ 就是有一个叫卡伯特的一个作家，他写过一个最有名的叫《冷血》的一个小说，他就说所有的作者最后都要收下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谩骂。 嗯。你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有知音，有先行者啊、 嗯， 有可以理解自己的人，嗯。然后我刚才就问到朱越，我说喜欢你的人他们会怎么说？不喜欢你的人他们会怎么说？而说到喜欢的时候，其实朱越略带无奈地说一句啊，其实喜欢他们也未必就真的看懂了， 嗯， 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吗？ 其实，就是小说可能也没有必要真的去 就是说要懂什么、 嗯、 就是他毕竟和那种，因为我们的教育是这样的，就是从小就做一些阅读理解， 一定要有中心思想、 对，要找中心思想、 嗯、 然后一直到大学还是做英语，还得答题，也是 ABCD、 嗯、阅读理解， 对对、 嗯、 都得答对了。但是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是对一种思维的一种驯化。 嗯， 但是小说这个东西是很自由的，它是能帮助你从很多定式中来解脱出来。 嗯，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 嗯、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他不懂其实只是可能和我自己想的不一样。 对，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想。 嗯， 嗯，所以也就释然了。 对对，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来路都不一样。 嗯， 刚才用了几个关键词去标签或者说界定朱越的文字啊，我们说到了，我觉得感觉在读梦，然后我感觉有荒诞的感觉，怪诞的感觉，然后善于幻想啊，就是那个世界可能是那种黑色调灰色调，然后那种色彩是非常浓烈的，是对比性很强的那样一个世界，又有很多思考在里头，然后我们会顺着这些关键词去进入这本书的细部，去阅读一下朱越的文字，你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就从《说不之乱》的第一篇开始，拿到这本小说，我翻开了第一篇的这个标题叫《原路追踪》，然后我这是在晚上在就是晚上在床上看的啊，然后就哎呀，这个小说是这个 style 的，还是特别不一样啊。你看我先读第一段，然后呢咱们再找特别有感觉的那种文字啊。朱越这样写道，是这样，你身处这么一个世界，这里只有一种植物仙人掌，各式各样的仙人掌，只有两种动物，灰熊和兔子。兔子都是棕色的，身形庞大，和灰熊差不多大。灰熊吃兔子，兔子吃仙人掌，兔子不怕扎嘴，它们的嘴部没有神经。这个世界只有一条路，一条回旋向下的柏油公路，路修得还算平整，路的两侧是无尽的旷野，一侧永远比另一侧低一些。旷野上星星点点地长着仙人掌，隐藏着熊和兔子。行进在公路上，你会有一种幻觉，仿佛这条路是大地的一条轴心线，但是从公路两边的旷野中看，它总是标志着边缘边界。这是朱越文字的特点，这是这篇小说的开篇。然后后面呢，这种诡异的色彩就越来越浓了。这个小说是以你就是第二人称写的，就等于说你是一个上帝视角，然后你干嘛了，你遇到了谁，然后你们发生了什么，最后怎样了，是吧？然后他就写到了这个你，他遇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啊。夜幕降临，气温陡降，为打发旅途的无聊，你拧开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了一首歌，这邪恶的城市，这邪恶的城市，这邪恶的城市，这首歌就这样不断地唱下去，伴随着严重的杂音。这个世界上每辆小卡车里都有收音机，但只有一个电台，一个频道，一首歌。这首歌没有名字，它只有一句歌词，这邪恶的城市，没人理解这句歌词。这个世界既无城市也无邪恶。据说歌手是一个干瘪的独眼老头，在漫漫长夜里，他把这句歌听了许多遍。当天边重现一线曙光，你瞧见一辆小卡车停在路边，接着就发现一具尸体横在路中央，在他旁边站着一个黑影，你踩下刹车，推开车门跳出来。这一次你的手里拎着那把尼泊尔弯刀，寒冷的晨风吹在你的脸上，令你精神一振，你提着刀大步走上前去，但你很快就看清，站在尸体旁的是一个瘦弱的女孩，她正背对着你不住地发抖。她不会是摩德万，你松了口气，俯身查看尸体，这尸体又是摩德万留下来的，或许正是留给你的。你认出他的手法，尽管这次与上次的情形大相径庭，尸体遍 部伤口，每一处都足以致命。等你抬起头来迎着初升的朝阳，你看清了女孩的脸，她的两只眼睛被挖掉了，眼眶里充满了血污。大家听着还是挺不一样吧，就是这种小说的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描写，像这样的这种情景和细节的想象啊，你会越往下读发现越多。比如说在这第一部啊，这个第一本当中就叫原路追踪，然后你说这个世界人是不会接吻的方式是用鼻息来互相传递、是吧？ 对， 就这个女孩后来跟他说你吻我一下吧，然后这个小说中的你拒绝了，这女孩就很伤心，是吧？就这些情节，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说我要写这样一本小说，然后要有这样的情节，要以你去行进故事，然后遇到这么多匪夷所思的这种细节。 他其实这小说它开始于一个设定，就是一个基本的设定。就像电子游戏似的，它有一个设定，这个设定就是它最主要的就是说一个人读的小说越多，然后他的武功会越高。就是读的好小说，这个小说又多又好的话，他的武功会越来越厉害。然后这个世界其实等于是一个作家相互竞争的世界。就是虽然他们表现为用刀来对决，但其实它是一个文学功底的一个较量。但是整个故事是在一个，我觉得设定是放在一个有点像童话似的那么一种环境里去展开的。 就是这个原路追踪。 对对。 他遇到了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你在故事中设定就是说，这些人最后是可以不当杀手的。 对对。 她是可以停下来的。 对。 比如说找一个固定的这个地方居住，然后娶一个女人。然后这个世界里其实女孩是非常少的。但是这篇小说中的你最后并没有因为这个女孩而停留。然后这个女孩最后离去的方式，她死去的方式也特别的奇特啊。他是怎么走的？ 他是变成了这个人的一个梦吧。 变成了这个人的一个梦哈。 对，这也是我好多年前写的。我记得是这样 的。好多年前写的啊。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这种陌生感，这种阅读的陌生感，你如果读朱越，你会比较就是体会的非常非常的强烈。它和一般的小说不太一样。我们读到的可能或温情啊，或者说草长莺飞，或者说他的故事很沉重，或者说他很接地气啊，然后朱越的故事不一样，他是比如说每一篇我翻开我都觉得这是讲的什么，然后看着看着觉得哦是这样的，然后还要再翻一篇，然后每一个故事呢其实都没有让你失望，可是你读完之后好像都没有那么确切的给你一个答案，而是让你要想很久。这个可能跟朱越本身他对于哲学很喜欢，然后他读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我刚才问他，我说那么多情节啊，就是让我觉得怎么会这么想，怎么会想到这儿，他说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来自于生活，有的时候来自于哲学。然后还有一篇啊，是你这个蒙着眼睛的旅行者里的一篇啊，叫马克利特的私人展览馆。因为我要看你的书，我就随手翻到了这一篇，看完之后我这还是大跌眼镜的哈哈。这个情节啊，就大家肯定没有想到，这是私人展览馆，我们觉得可能是他的一些私人收藏啊，有很多人愿意搞收藏嘛，因为比如说哎，喜欢某一个领域，那我就收藏吧，集尽天下这方面的这个精品我都纳入我的囊中。但是这个玛格丽特他收藏的是自己终其一生从小到大身体的这些各种分泌物啊，毛发呀，皮肤啊，体液呀等等啊，他在收藏这个展览馆，然后这个展览馆有好几层，有一些还是不对外开放的，然后他身边还有一个类似于他的助理或者说是奴仆这样的人在一直帮着他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你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就是很挑战你的这个感官，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样一个灵感是来自哪儿呢？怎么想起了就是人会办这样一个私人展览馆？ 对，其实这也是很多年前写的，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现在 记不太清了， 嗯， 但是大概它可能和就是对人的这种流逝的一种启示， 嗯，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每个细胞在这一生中最后都已经替换过了， 嗯， 我们真正留下的这个身体可能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个身体了， 嗯， 所以这个人等于一直都他都在收藏自己过去的那个身体，然后把它给展览出来， 嗯， 然后这样好像显示出一个时间流动中的人， 嗯， 但是在这个流动过程中他以前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了，就变成那种皮屑分泌物各种代谢物了， 嗯嗯，大家可以试着去找一找说不知乱和蒙着眼睛的旅行者，去读读他的文字啊。我觉得读你文字的读者会成为两个极端啊，喜欢或者说很不喜欢。但无论喜欢不喜欢，在你做决定下结论去评判之前，你的前提是走进他，你去看看，然后你再根据自己已知的东西去感受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嗯，说不知乱是整个这本书的名字，也是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我们可以讲讲这个短篇的大概的情节。大概的情节给大家再复述一下。 就是说不知乱这篇。 对，说不知乱这篇。 这篇其实也是一个基本构思。就是首先它是一个疾病叫罗曼斯症， 嗯， 这罗曼斯症呢很神秘的开始蔓延，它蔓延开去之后人都是就像被小说洗脑了一样，它只能是不断的重复一个小说里的句子， 嗯， 然后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没有传染上这个疾病， 嗯， 他们当时正好在另外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就是在心理上和这种空间上的那个距离都远离现代文明，所以他们没有传染上。等他们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地儿，就发现大家都传染上这个了，就是大家都被小说给像一种病毒，电脑病毒似的侵入了， 嗯， 然后这所有人都在不停的说小说，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两种态度，有一个人就是觉得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来把大家给救好， 嗯， 然后这个人就觉得，既然这个病症体现为小说，他也能用一个小说里的方法来那个解决它，然后他就想了很多方法，然后另外一个人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只要是安于现状，继续生活下去就行，不一定要去救这些人，当然最后想救大家的那个人就绝望了，因为他想的办法都不对，最后他就死了， 嗯， 就自杀了。然后那个不想救大家的人呢，他其实内心早就已经绝望了，然后但是他还继续活着， 嗯， 他作为一个很超然的一个存在去凝视这个已经混乱的这个世界。 嗯，我们可以把目光聚集到这部小说的结尾啊，就是有两个人嘛，一个人选择离去，一个人虽然失望但是选择继续活着。那朱月是这样写的，他说那天夜里开始下雪，直到第二天还没停，我醒来时浑身乏力，非常怕冷，感觉是得了重感冒，一试表还有些低烧，我到一间充当库房的教室去取了些药，之后就缩在床上没去巡逻。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听到了清脆响亮的枪声，我紧张地侧耳倾听，枪声一下接一下，是从我们居住的主楼楼顶传来的，难道有敌人？我急忙一咕噜爬起来，披上毛毯跑出房间，推开楼顶的小门，冷空气一下冲进我的鼻腔，大片的雪花还在扑簌簌飘落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不过我很快看清了，是路德正趴在覆雪的地面上朝远处射击，这个方向正对着体育场，可以望见体育场那边白茫茫的一片，人影皆无。我问他，你在朝谁射击？路德说，我在射那些雪片，简直是无穷无尽。我对他说，别冻着。 他朝我笑笑，坐起身说：“我不怕。”那你和我下去，咱们吃点热乎的吧。不了，我想再待会儿。好吧。我退回到自己的房间，多少有些担心，但那之后枪声便没再响起。我很清楚，所谓希望只是纷扰不息的妄念，当他们统统破灭，展现在人面前的就是一片丑陋的礁石。路德现在必须学习面对，甚至凝视这片礁石。吃过感冒药，我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种种不安化为光怪陆离的梦魇。最终一声巨响把我惊醒，这一次我不再那么慌张，认真地穿好衣服，缓步上到楼顶。雪已经停了，天边的乌云掀开一角，展露出鲜红的夕阳。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血泊中的路德，他死了，他是坐在地上，用下巴顶住枪口，开枪自杀的。这是说，两个人之前有一段对话。这个目睹了朋友自杀的人是内心已经绝望，但选择继续活下来的人。但是路德，他在射击，他在向雪片射击啊，这是一个什么意象？他在射什么呢？ 他其实还是在想找到答案。就是他，但是 他又很无望。 他的那个枪声就像在叩问这个，这个世界。 射雪片能射到什么呢？也射不到什么。 对，就是什么也射不到。就是他只是他无法接受这个虚空的世界。 这一句话啊，很让人。回想，就是你读完了之后你会琢磨一会儿啊。他写道，我很清楚，所谓希望只是纷扰不息的妄念，当他们统统破灭，展露在人面前的就只有一片丑陋的礁石。路德现在必须学习面对，甚至凝视这片礁石。这句话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可能和我当时的一个心境也有关系，因为就是大家必须得找到一点希望，然后才能 活下去。 对，还能活下去。然后，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希望可能很多时候它是只是诱惑你活下去，或者是它本身是很虚假的东西。然后它到底它有没有一个根本的希望？这个东西。我当时也是在挣扎，所以我写了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彻底的，一个人就还在想找到，但是最后也失败了。 妄念，纷扰不息的妄念啊。我觉得，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朱越啊，我觉得你和其他的作家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一直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好像表情要显得更加的凝重。 是。 你周围的人平时会这么说你吗？他们怎么评价你？ 我有两面。 两面啊？ 对对对，有时候特别严肃。现在就您看见我就是特别严肃。 不，你完全不用这么严肃。虽然我们说的是你的小说，这部小说呢可能又很深刻啊，是哲学问题，是终极的哲学问题。可是我们包括主持人在内都很俗气，不也不是俗气啊，都是俗人，就咱们不必聊得那么沉重。你可以把你的另一面展现给我。你的另一面什么样啊？ 另一面真不是说展现能展现的。 必须有情境啊，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就是很喜欢开玩笑，其实。 我觉得因为这个朱越是地道北京人，就是北京的男孩啊，或者说男性，我就也接触到很多。他们是就是，哎呀，可能平时都得挤得你两句，然后开玩笑、嘴损，拿你打岔，然后挺好玩的啊。但是朱越今天并没有把那一面，因为我们可能也真的不太熟，所以没有把那一面展现给我们。 对，有时候我喝多了可能还展现那一面。 那下次来上节目我先给您预备点儿。 对，因为我的小说里有些也是其实可以看出来是很狂欢的一种，就不是这么严肃的那种。 那是喝了之后写的吗？ 也不是，就是 也不是啊， 进入那状态的时候。 哦、嗯，那你身边的朋友呢？比如说可以和你一起狂欢的人啊，就是看到你特别的活跃的那一面的哥们儿，他们怎么看你这些文字？ 嗯，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的， 很喜欢。 对对，我的朋友一般都是挺喜欢的， 就他们 当着我的面是是得说喜欢， 扭个头就写的什么呀、 嗯、 啊，开个玩笑啊。 对，那就基本不会再吃第二次、 啊、有劲了是吧、 嗯、 啊，那你的朋友圈子必须得看我的小说啊，看懂了喜欢才能可以哈、啊。 嗯，或者就完全不知道，就对这个事儿不关心、嗯 哦、 也可以。 啊、哦，也可以， 对， 但是不能给你点一星， 对对， 点一星的绝对不可以哈、啊， 心眼太小了我， 没有，这算一种坚持吧， 嗯，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看一看这个朱越的小说啊，我们看看这个豆瓣上对你的评价。一星的我没有摘取啊，主要怕你愤然离席。我觉得这些评价代表了一部分读者他们读完你文字的一些感受啊。比如说有的读者这样说，他说小说控制人类造成的这种末日危机，然后文学阅读可以转化为战斗力的这种微型宇宙，词语之间的残酷战争与玄妙境界，然后迷宫制造大师之间的疯狂竞争，稀奇古怪的发明，志趣诡异的怪人，子虚乌有的历史事件。在这部小说里，朱越延续了他的智性写作风格，以独特的风格，丰沛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个怪诞而富有诗意的世界。这个算懂你吗？ 嗯，应该算。 我再读一不好的，我听听啊，我听读一朱越说算不算？哦，这个应该算，嗯，这夸的还可以啊，朕甚受用。嗯，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这个幻想啊，这个是博尔赫斯小说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而在想象力方面，朱越无疑是一位高手，大概用惊人二字形容也并不为过。他在小说里描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发明，然后而这些令人兴趣盎然的杜撰和想象常常又被涂抹上一层幽默的色彩，其效果十分有趣。这是一个书评人啊，就是笔墨鱼刻小说的人啊， 嗯，对， 啊、他对你的一些评价、 嗯， 他说有一层幽默的色彩， 对， 嗯， 有一些是，其实有一些是写得很逗的， 哦，那我还需要继续读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张定浩的，他是青年文学批评家，他说我很喜欢朱越的文字，简练轻快，且充满自信以及对读者的信任，这些恰恰都是短篇小说弥足珍贵的品质，嗯。我不知道如果朱越写一个长篇我将来会不会看下去啊，但是短篇确实像这位张定浩说的一样，没有让你失望，几乎每一篇你都可以，你像走在悬崖上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像经历一个梦境，就这个梦下一步是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就是你连期待的方向甚至都没有，但是你战战兢兢的也跟着这个作者一起往前去探索，是一种这样的阅读感受啊。然后豆瓣上有很多这个热门划线，我也很喜欢，包括在读这本这个《蒙着眼睛的旅行者》的时候，有一篇第一篇小说当中个人悲剧的最后啊，西西弗斯的神话大家都知道啊，然后朱越就这样写道，他说在一同阅读西西弗斯的神话时， NC 曾经对我说，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NC 曾对我说，西西弗斯所面对的山峰实际上是没有坡度的，它与地面成直角，所以不如说那是一堵墙，西西弗斯的难题并不是如何结束，而是如何开始。这段说的特别有深意啊， 嗯， 可能没有人这么想过，或者说很少的人这样想，人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哎，好像生活也许真的是这样啊。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他后来被诅咒了，然后惩罚他就是推一大石头，每当要推到山顶的时候这石头就滚下来了，所以他后来的人生就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当中度过了。但是朱越眼中的西西弗斯说，西西弗斯的那个山其实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坡度， 它是90度的，就是它不是往上推，推到顶儿上不去，它可能问题就在于它根本就开始不了。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构思就这么想了呢？ 嗯，其实我的小说就是、虽然很多人都说是想象力的那种，但其实这些想象力，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他们还没有真的理解呢？就是我在这个之后的背后都是一种，就是一个创伤性的东西。 嗯，为什么是创伤性的东西、啊？ 可能就和经历的各种挫折有关系，也可能和很原始的一种心理有关系。 哦，经历的挫折和原始的经历啊、这有多原始啊？ 就是弗洛伊德说嘛，都得追溯到童年。 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童年就不揭开了，今天不给你疗愈了、啊。 对， 我也不是心理咨询师，这个也不是一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就能疗愈好的。咱们可以说说你的经历啊，因为这个之前我们请过陆源。来聊祖先的爱情，也只是一部长篇小说、也很好看。然后其实陆源的那本书是后浪出版的，他的编辑就是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朱越啊。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开始不是专职写小说，也不是做这种编辑的啊，不是出版公司的编辑。比如说今天朱越来，他之前读的是法律专业啊、经历过司法考试，还做了3年的律师。然后觉得律师做不下去了，因为也不是专业，是每天就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案子，是吧？ 对， 然后就是看那些人，这个每天因为一些事情在纠缠，然后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你觉得那个生存状态，自己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对， 嗯， 对，其实是我是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考司法考试，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又不是很积极接触社会的那种，就是完全封闭起来看书、然后参加司法考试过了就一下就去当律师，这个其实是反差很大，就是 一下把你投入到红尘中。 对，你因为很多律师可能他都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起码对人情世故对各种事儿有一个认识、但是我属于那种就有一句诗嘛，就是说小白鼠去实验室找工作。就是我做律师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以为他要说一首比如说古诗之类的啊、小白鼠去实验室找工作。 对对。然后受了一点刺激。 也不受刺激了啊。我觉得朱越的心应该特别特别敏感啊，作家可能都是这样的。灵心善感、然后受了刺激。然后他刚才其实说了一个创伤啊，可能生活中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创伤不断的刺激你，然后凝结成文字、而你的文字又不是那么直给，就是说我经历了一个什么所以怎么怎么样了，你可能是把这些经历把它凝练成了一种道理，一种思想，然后变成文字再给到读者，所以读者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去理解到啊、然后他说你有想象力，所以作为作者自己，他可能也会觉得，别人其实没有真正的懂我。 我觉得想象力它最后变成了一种宣泄，就是它其实已经变成一种暴力。就是我的想象力，我觉得强度达到了一个暴力的那种强度。 那想象力怎么分级呀、 暴 力是算几级？如果是一， 我觉得已经 几颗星啊， 可能比科学家还差点，应该。科学家的想象力最后真能创造出原子弹来。就是这种暴力已经外化，可以外化了。但是我这个还是很温和的，就在我大脑里爆炸了。 那我能多问一句吗？比如说你的家人。他和你相处的时候是你给他的是哪一面？他对你这种经常思考又有点不解又带着轻轻焦虑的这种人生状态，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他们那一代好像还是对哲学还是就是还挺认同的。 但是一说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些哲学， 嗯，那些口径，嗯， 对对，那种口径很官方的一种口径，但是还是比较宽容的。 嗯，比如说父亲哈， 啊，对对， 那你说我律师不行，我做不了了，那就我给你联系一下， 对对， 我帮帮你啊。 其实我考上这个也非常不容易，下了很大的功夫。 嗯， 他那个通过率也是很低的，然后，但是确实是，实在是做不下去了。 哦， 这确实是个创伤经历。 哦， 我这个写在小说里叫《诗人与侦探》。 哦， 其实最后，你看它是一个很欢乐的，有很欢乐的一面，但其实它的内核是一个很挫败的那么一个故事。 嗯，我要去读一读。 嗯， 父亲读过你的小说吗？ 啊，读过，他可能都读了。 啊，他读完之后他怎么说？ 他评价挺高的。 嗯，这个还是蛮幸福啊。 嗯， 那妻子读你的小说吗？ 啊，对，读。 读。 嗯， 评价也得高吧？ 以前高，后来逐渐降低了。 偶像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啊，这个就低了是吧？从五颗星到三颗星。 但是他主要是已经很熟悉我的套路了，所以他就老希望我能写出可能不一样的来， 就再暴力一点。 对，如果你平时读的是那种小说，然后突然一读，我这个可能觉得很新鲜。 嗯， 但是你如果读多了就会觉得都是这样的。 哦，所以家人还是能够懂你啊。 对对，我觉得我爱人是很犀利的。 哦， 对，是很少的几个就是很能击中要害的那种。 哦，这个也是难能可贵啊。嗯，咱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有一部书的自序，我觉得特别好，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读一读。就是再版自序啊，就蒙着眼睛的旅行者，这是再版自序，这已经是你面对十年前你的文字，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的梳理，有一个总结。我们来听听朱越在自序中是怎么说的。朱越写道，蒙着眼睛的旅行者一书收入的小说写于我28岁之前。我20岁左右的时候曾有志于写一本哲学书，为此殚精竭虑，但是有一天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于是当时集中起的脑力就像一支失去目标的大军，无处发泄。也是在这一时期，我结识了一些写小说的朋友，现在看来他们的写法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是注定难以被接受的，但他们的作品和言论却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加之我上学的时候就读过博尔赫斯、爱伦坡、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便写起短篇小说来。起初只是觉得好玩，像一场游戏，多有模仿捐狂之处。后来别人的几句赞许让我渐渐认真起来，竟改变了心智探索的路线。十年来我的生活循规蹈矩，波澜不兴，但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结了婚，换过几次工作，过去一同写作的伙伴多已分道扬镳，不知下落，而写小说与我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一次，一位文友冷不丁对我说，你的愿望实现不了，我的愿望也实现不了，咱们这些人的愿望都实现不了。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但逐渐也理解了他的意思。常言道，四十不惑，我觉得这不是说我们在40岁的时候便能得到人生的答案，而是说40岁时人就该有与种种疑惑妥协了。如今我已经接近这个与疑惑妥协的年纪，但写作仍抓住疑惑死死不放，这大概也是我内心仅有的可取之处吧。本书此次再版，要感谢后浪出版公司的朋友们，另外呢，也向多年来支持我的读者道谢，感谢你们以一种善意的眼光看待这些不成熟的、多少有些古怪的作品，是你们使我不再是一个孤独、可悲、一无是处的人。2015年12月18号。听完了您这表情怎么这么凝重啊？ 是当时写这个的时候也是那种心态， 比较消沉的那个状态。 嗯，就是你会读到一点人之为人的这种伤感啊。 嗯， 尤其是有一句就是说人到了四十岁啊，我们说四十不惑，然后你说四十岁不是你就得到了人生答案，而是说四十岁的时候你就该与种种妥协，种种质疑妥协了。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对，可能觉得感同身受啊，觉得人到中年那种无力感啊油然而生，大多梦想你已经试过，很多都和你无缘，就是你不再是青春勃发的状态啊。 嗯， 然后这种人到中年的无奈，我们是不是该与人生妥协？但是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接近这个年纪，可是仍然不想妥协，那些疑惑抓住你死死不放，唯有写作好像是一根稻草一样，让你觉得自己有价值，让你觉得和很多人有连接，让你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可悲无助的人啊，能说说这些感受吗？ 对，现在其实我正好也四十岁了，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很多哲学家和小说家在这个岁数之前已经完成他们很重要的作品。 嗯， 像我前两天在看那个海德格尔的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生平，他可能37岁的时候就写了这个，已经出版了《存在与时间》。 嗯， 然后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的朋友就又讲了其他一些哲学家，可能更年轻的时候就写了更好的一些作品。 那你焦虑了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天赋嘛，但是你投入哲学，最后哲学可能也就半途而废，或者没有半途而废，已经不可能达到以前自己想象的那个目标。 嗯， 然后投入到法律这个专业其实也是挫败了，然后小说呢，它对于我们其实主要是一个，我们不能叫作家，我觉得，只能是对，是作者。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作家，因为作家是更职业化的， 专职写作。 对，所以对我，而且我现在也是，这一年多吧，逐渐发现了一些非常好的作者。 嗯， 对，因为我现在也在做 编辑工作， 做编辑工作，所以视野也在扩大，然后发现很多小说我可能都是望尘莫及的一些作品，所以也是有一种冲击，当然哲学这我还一直在想各种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就我越来越觉得想不清楚，以前想清楚的又怀疑，然后又变成一团混乱，就是有一种真是在海边拿沙子堆城堡的那个感觉。 你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吗？你对生活有很高的期待吗？ 还是挺高的。对，不太现实，有时候可能。 自己也会自省，觉得不太现实哈。 对，但是不能，这方面还是得那个，还是得继续让自己积极的去做一些事。 我觉得可能每个时代啊，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像朱越这样的人，就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可能和我们想的并不一样，他们写出的作品可能很多人，或者说绘画出来的作品，创造出来的作品很多人不懂，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放了一段时间，但后人再去看的时候，隔上几十年甚至是100多年200多年再去看的时候，哦，你发现其实他在说这个时候我们才理解了啊。所以像朱越这样的人，我觉得可能会相对还是比较孤独。你现在和生活妥协了吗？ 一直也没有完全对立。而且尤其我现在的工作是做编辑，和这个还是很统一的，我又发现了很多好作者。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我的一些同事告诉我的。然后我当时我也很激动，我也想把他们的作品能够推广。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其中有一个作者，他可能说他写了 写小说，然后印了2000册，卖了20年也没卖完。但是他写的其实非常非常好。 嗯， 就是这种，我就还希望去通过宣传去把它推荐给更多人。 写了一部小说，印了2000册，卖了20年， 卖了20年，对， 没有卖完。 对对， 嗯。怎么每一句听来都这么富有哲理呢？咱们 都是二十， 咱们分享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豆瓣上的划线文字啊，我觉得每一句，都可以细细的品读，咱们读两句啊，这些都是这两本小说里啊、挑出来的文字，朱越说，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变得像这个世界，而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世界来改变。他说，假如一个人知道自己只能再活2-3个小时，那世界在他眼中会不会变得就像一部电影或者一本薄薄的小说。朱也还写道，他说，假如一件事本身渗透出诗性，在叙述时修辞上就该避免渲染，写诗是制造一个语言里的诗性事件，小说却是对诗性事件的虚拟。还有这样一句，为不可思议之物命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它的力量。朱越还写道，绝望和欲望原本是一回事，所以希望总是意味着禁欲。最后一句，我梦到自己在一艘夜航的小船上，海浪从黑暗中涌起，层出不穷，像是有许多人从海中扬起脸来扑向天空，但在这些面孔触及月亮的一瞬间便颓然崩塌，溃散为浪花，翻卷着返回到了混沌里去。非常美的文字。 谢谢， 我希望你以后能快乐。因为 挺快乐， 就他坐在我对面吧，一直若有所思，这个神情啊，就是让我觉得，哎呀，朱越平时也是这样吗？好像显得有点沉重啊。节目快结束了，为大家推荐两本书吧。 一个就是推荐刚才那个我说的，说的作者，他叫黄锦树。 哦，就是那个，印了2000本，卖了20年哈。 对对。 那现在还能买到吗？ 我们 什么书啊？那是。 我现在推荐的是他一个比较新的作品。 嗯。 叫雨，就是下雨的那个雨。 写什么？这小说吗？ 也是小说。 长篇。 它是介于长篇和短篇之间的一种文体。 8-9万字。 大概10万字吧。 10万字，哦， 这个小说，对，他这个作者也很特别，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 哦， 所以就是从我们视角看，他其实很边缘的，就是我们可能先是大陆的文学，然后港澳台，可能澳都没有，想不出谁，就港台文学，然后是其他的华人的文学，咱们可能理解中国文学，中文文学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他在一个很边缘的位置，在马来西亚这种华人里的写的中文小说，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小说，就是他的那个，我之前说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望尘莫及，就是也 是 有包括他， 哦， 其实他们是一批作者，只不过他们是像有那个台湾的，有香港的，有那个海外华人，他们其实这是一批很厉害的作者。 这个写雨的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多大年纪？ 他50。 哦， 50多一点可能。 你觉得那是一部很高级的作品？ 对对。叫雨。这个特别推荐。也是刚刚出版。 哦。 2周前吧，大概他得了那个北大的一个文学奖，也是规模很大的一个文学奖。我也去参加那个颁奖仪式。 是你编的吗？ 不是， 不是哈。 对， 还有吗？这是鱼。 还有一本叫《在美国钓鳟鱼》。它的作者叫布劳提根，然后这本书， 也是刚刚出版，现在可能还没有正式上架，但是这个编辑提前给我看了这个小说。 嗯， 因为我之前就喜欢这个人另外一个小说， 嗯， 叫在西瓜糖里。 嗯， 它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想象力。 嗯， 我觉得我一直想追上这个人，但是一直也没实现。 嗯，你对这种比如说无奈，你接受吗？ 不太接受，就是我还是在努力，对，但是有时候不是努力。 他真的没到四十，我觉得，就还是觉得，其实我可以厚积薄发，我还是可以追上他的，我的这个想象力这个爆点就可以超过他的，是吗？ 对，但是也很难，那个东西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经典的那个状态了。 哦，嗯嗯。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句寄语吧。 哦， 嗯， 还那个， 嗯，还带了小纸条。 对对对， 一直都是脱稿的，还带了一小本本。 对，对， 这小本本还真的就巴掌大吧。 写上什么了上面？ 这句话还是是一个社会学家叫马克思韦伯说的。这个也不是我在书里看的，是我有一次在北师大那个哲学系走廊里看到那个照片上底下写了这么一句。然后我当时就记下来了。叫如果没有反复在人间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可能的东西也实现不了。 再读一遍吧。 如果没有反复在人间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可能的东西也实现不了。 今天的节目快结束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朱越文字的感觉。推荐了两部小说，一个是《说不之乱》，一个是《蒙着眼睛的旅行者》。可能故事并不完整，脉络也并不清晰，但是我觉得节目萦绕着一种感动，那种对于人生、对于世事、对于时间的思考和感动。希望大家可以读读朱越的文字啊。他虽然是比如说他坐在我对面，他是内敛的，但是他的心一定是非常非常火热的。通过文字我们可以和他有一种链接，让他那种对于生活的理解，他那种苦涩也好，酸楚也好，怪诞也好啊，想象力也好，让他那些他认为爆点的东西能够敲击你的心灵，让我们一起有一种共鸣。我觉得这就是小说，这就是文字给予我们的力量。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特别感谢朱越能来我们读书俱乐部啊，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一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一到两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